晚上举头望明月，却熬出了黑眼圈，想到你的笑脸又失眠。等你等到牡丹鞋 世人都流泪， 想你想到夕阳斜， 古人都想睡， 恋爱结局线却都是想你的滋味，你这木头人怎么没感觉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晚上举头望明月，却熬出了黑眼圈，想到你的笑脸又失眠。等你等到牡丹鞋 世人都流泪， 想你想到夕阳斜， 古人都想睡， 恋爱结局线全都是想你的滋味，你这木头人怎么没感觉。深山水云间，秘密桃花源，幻想你说爱我的地点，青春楼台仙的月都站在你身边，你却没发现、等你等到牡丹鞋 世人都流泪， 想你想到夕阳斜， 古人都想睡， 恋爱结局线全都是想你的滋味， 以前的谢娜为了鼓励自己发了一条微博说要练出马甲线，三个月之后谢娜真的是练出了让人羡慕的身材，果然汗水都不是白流的。不知道你的时间又花在了哪里，收获了些什么呢？ 走。我的味道在黑夜上，你的好，难道你会不想被我好好的拥抱？ 最近网友们提出的当代青年社交礼仪当中有包括几点，比如自己能做的事情呢，不要麻烦别人，能发文字就不要发语音，不要贬低别人很爱很爱的东西，还有就是别人在说话的时候不要插嘴，这些当代青年社交礼仪你都做到了吗？ 不起流浪，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，是否你也想家？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，是多么清楚，多么坚固的信仰。

西北师大附中，师生们的校园卡信息和结算台人脸识别结算系统绑定，在食堂自助选餐之后，只需要抬头刷脸就可以完成支付了。这个过程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，避免了漫长等待。结算台呢，还可以计算出所选食物含有的蛋白质、脂肪、膳食纤维等等，帮助师生合理的搭配膳食营养。有没有很羡慕呢？你对我有多好多好呢？Prove it to me. Well, 爱你所以故意忽略你，为了消灭你的小聪明，为了拒绝去玩那么复杂的游戏，为了忽然怀疑，别在大声之后说对不起，别说你的衣服很流行，别把爱情放在天方夜谭，别查无聊原因。你的真的今天有几个？你一边说话一边想谁呢？你对我有多好多好呢？ Prove it, prove it to me。这种爱人真的让人烦恼，这种笑话真的太低级，这种约会真的没有意义。OK， 我随便你，因为爱情让我百思不解，因为你的爱是雷阵雨，因为看不出你有多爱我。Oh fine， 你别生气。你的节目今天有几个？你一边说话一边想谁呢？你对我有多好多好呢？ 今天有几个？你的说话一边想谁？